Jenny Color My Trick，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当中呢，为各位带来好的音乐、好的声音。今天的星期五了，虽然说呢阴雨不断啊，这样的一场春雨下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但是今天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再寻找一下即将到来的周末的这种状态。也希望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在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都可以来找到我。再来说一说刚刚的这位男歌手 Jamie Cullum， 他是英国的非常著名的流行爵士乐的歌手。之前呢他还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小伙子，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评为了时代杂志年度最佳的专辑、最佳的新晋艺人，还被提名过格莱美的最佳爵士艺人。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呢，音乐真的是改变了他很多。虽然看起来还是那么的阳光，外形呢看起来还是长得那么的俊朗。Jamie Cullum， 不过下面的这位大叔，他跟 Jamie Cullum 的外形真的是差挺多的，但是音乐依旧可以让你在他的声音当中去做一个白日梦。Daydream。 Dream his whole life away. Candy coated castles, life play.Sticks are his magic cars. Climb aboard and you'll ride the stars. Can you remember?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Getting older, growing taller, getting smarter.Rocket ships that never leave his hand. But he's in space 'cause he's a rocket ship man. Gotta fight in some galaxy wars. Climb aboard and you'll ride the stars. Gotta get home to kiss hisMama, good night. Getting older, growing taller, getting smarter, he'll find his way. To watch him as he tries. Broomsticks are his magic cars. Climb aboard and you'll ride the stars. Can't go too far 'cause silly grown-up life is straight ahead. Getting older, growing taller, getting smarter, he'll find his way, he'll find his way, he'll find his way, he'll find his way.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我的追 这是李荣浩有理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满座》。虽然有的人说李荣浩唱什么感觉都是一个调子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吗？刚刚这首歌呢是在描写他车祸后住院一年多当中的一些感悟。他李荣浩自己的性格呢挺低调的，对于任何事情呢不强求也不张扬。在韩寒的那部电影《乘风破浪》当中，李荣浩扮演一个黑帮老大，好像他的那个小眼睛还有不苟言笑，低调的这种个性给这个角色真的赋予了一种很神奇的力量。一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其实他演的这个角色还真是挺到位的。也许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啊，人生的成功不只是以掌声或者是奖杯来定义的，得失呢是一个过程，问心无愧才最重要。所以呢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满座》，希望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下面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应该会有那么一些共鸣在这一点上。他的歌声包括他一直以来发行的这些专辑呀，在音乐当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在2012年的时候呢翻唱了邓丽君的一些歌曲，这张专辑就叫做《惜君》，曾经的超女刘惜君，这首《何日君再来》。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 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You know， 来自于 Esperanza Spalding， 可以说听他的音乐呢，在音乐当中是那种很自然，很自如的游走在这个旋律当中的感觉。等你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呢，你会更加觉得，上天有的时候是挺不公平的，造物的，来造物的，怎么回事？照片当中给人的感觉真是特别的阳光，很洒脱。然后呢，抱着他的低音贝斯。整个画面就是两个字，美好。Esperanza Spalding， 他是一个爵士乐的贝斯手也兼歌手，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世界上很著名的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来聘为了教授。21岁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爵士乐名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了。 曾经获得过格莱美最佳的新人奖，当时是第53届的格莱美奖。那当时他也是颁奖典礼上面的最大一匹黑马了，他成为首位赢得年度最佳新人奖的爵士歌手。不知道他的颜值有没有加分哈、啊？当然才华更是最重要的。出生在美国的 Erna Asparena 唱歌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在他这个拨弦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是在和音乐对话一样，夹杂着爵士灵魂，还有一点点的世界音乐，所以他的音乐呢是要推荐给各位的。让我们继续沉醉在音乐当中 ，Lana Hathaway Angel。 You.

碎了，也在笑。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在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想象空间演唱会，这是陈洁仪在2012年的第二次的个人售票演唱会。在场音乐会当中呢，她依然是非常的深情的，很柔情的，用她细腻的嗓音来演绎了很多的歌曲。刚刚听到这两首呢，都是张国荣原唱，他来翻唱的，应该算得上在翻唱版本当中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版本了。在这首歌当中，她感激和表白自己的爱情，追这首歌是她老公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后面的今生今世呢，是她自己理解的追的延续。真的不知道当时她的老公是不是在场，听到她这么唱歌，一定会热泪盈眶吧，实在是太感人了，充满爱意的声音。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当中，为你送上好音乐。那今天呢，伴着春雨这样的阴天，虽然有点寒冷啊，但是我们要迎来周末了。周末到来之前呢，先给自己一份预热的好心情吧。刚刚说到了这个陈洁仪用歌声呢去献给她的爱人，再来听听 Cam Emerald 这首 That Man。 calling you for about 2 days now, and I want to see you, darling. I really do, you know, becaus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of me kind of goes a little bit crazy. So I believe it's a match, darling. You should phone me, and we will have a night in the Casbah that neither of us will ever forget. A beautiful evening of love, lust, and paradise. You can make it nice. Call me back on Riverside 42239. Ciao, ciao.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刚才的停顿真的是稍显突然啊，就像这首歌一开始的那种状态，开始的也很突然。来自 Carmen Amarillo 的一首 That Man， 和之前的陈洁仪那一首追今生今世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同样是去唱有关于感情，那这首歌特别的俏皮，在歌曲当中呢真的有那种少女的很欢脱的感觉，而且你可以跟着这种节奏呢马上就雀跃起来了。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下面这首歌曲呢，请你准备好，你可以跟着它一起唱。它是一首老歌的翻唱，来自于一个并不是特别擅长于唱歌的女演员，一起来听听看吧。 再回首，愿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 是真的，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已全无，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郝蕾来翻唱的这首《再回首》，虽然这首歌曲呢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呢已经停留很多年，但是这一版爵士的翻唱还是让人感觉到有一些小小的惊艳。那没想到呢，演戏的郝蕾唱歌的时候居然会这么的有味道，而且这种味道呢一定是她的生活来带给她的。从那个十七岁不哭当中的杨雨玲，再到现在的他的一些荧幕上面的形象，其实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但是很欣喜啊，他真的是能够把这种人生的状态去用音乐来打动你。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听王若琳《亲密爱人》。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也许我应该好好 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声音呢，总让人想起民国时候的老式的那种唱片机，就像现在的窗外呢，有点细雨蒙蒙的那种感觉。那唱针呢，却缓缓的转动，就像这样安安静静的去听音乐，感觉到非常的美好。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音乐随心听呢，还有最后一首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要祝愿大家在周末有一个不错的心情，在今天呢也能够在这种阴天当中呢去寻找一些温暖的感觉，毕竟现在挺暖气了啊，在北京还真的是挺冷的，也不要忘了去多穿几件衣服，期待一下这一场春雨过后呢真正的那种春暖花开带给你的温暖吧。最后要送上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Jennifer Hudson 的 Love You I Do。 周末愉快，下周再见了。 Dreams come true. You're strong and you're smart. You've taken my heart, and I give you the rest of me too. You're the perfect man for me.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Never felt quite like this.From my very first kiss, I'm here when you call. You've got it all and confidence like I never knew. You're the perfect man for me. I love you, I do. You've got the charm. 北京时间12点整。